终失散，走的路是否一样，看着同一片艳阳，我忽然有预感，周围的陌生人会遇上，也许是你笑得糊涂和我很像，也许是因为守护的星座和我一样，也许是漫长的黑夜特别孤单，等天亮，黑夜如果不黑暗，美梦又何必向往，我想会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，黑夜如果不黑暗，我们就闭上眼看，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，心淡，也许是你笑得糊涂和我很像，也许是因为守护的星座和我一样，也许是漫长的黑夜特别孤单，才会背靠着背一起等天亮，黑夜如果不黑暗，美梦又何必向往，我想会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，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，黑夜如果太黑暗，我们就闭上眼看，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，黑夜如果不黑暗，美梦又何必向往，我想会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，黑夜如果太黑暗，我们就闭上眼， cause my mommy won't want to leave me. I know I'm a person that me say I'm too lazy. Oluwa bona of the leni. As I de hustle, I got the bayo okun lazy. No go talk, say me I'm too lazy.Anywhere I go, moonlight, but that's it, let me. Cause my mommy won't want to leave me. Funkilla. I go show you wonder why they wonderful.Waiting won't happen. No, this stop us when the bed won't catch you. Like it is sleep, but this one pass. I'm done. I think bed do not start on you. From your feet to love on you. With somebody that I on you. Cause I'm feeling it in my soul. She's still just she's

盘射击，恋爱 ING 改变，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，要你到心焦到不行。某时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种永远的心情，不会忘记此刻 LOVE。 LOVE ING Happy ING，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，恋爱 ING 改变黄昏黎明，要你到心跳到不行，黄昏黎明整个都恋爱 ING。 想成了到底， 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